1月30号啊，是据说是几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啊啊，芝加哥据说那个气温低过那个南极啊，还有我看报道的就有12个人冻死了啊，有人上车库里边去，哎，一会儿没回来，他太太去看看吧，已经冻成冰棍了，死了啊，就这么冷。芝加哥我在那住过，有一年我出去以后，我想去照一照那个雪吧，哎呦，这一冻了以后马上就不会冻了，真冷啊，真冷哈，嗯，这个气象预报员说，今年这个冬天的气温可以写入历史的记录，就这么冷。可是我们今天看见啊，温暖的天气又回来了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今天崇拜啊？不是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春天回来了啊！因为这是四神所创造的四季的规律，春回大地，万物更新，寒暑交替，永不停息，这是圣经的教导啊。那我就把它的字给它缩短了，缩成诗了哈。啊，哪儿写这句话了？啊，大家想想，春回大地，万物更新，寒暑交替，永不停息，在什么地方写过？哎，创世纪对吧？创世纪第8章22节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强寒暑冬夏，昼夜就永不停息了，直到主来的日子啊，什么时候为止啊？到主来的时候为止。这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啊，人们常把春天呢、啊、预示着越来越暖啊，这个看百花齐放，观百鸟争鸣，对吧？一首诗啊，到处是什么绿柳花红，莺歌燕舞啊，所以来形容春天。说立春呢，实际上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节日啊。就自从秦代以来，中国就有这种这个立春的时候呢，叫蒙春时节的开始。中国古代的时候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立春的时候呢，皇上带领他的群臣们到东郊去什么，哎，去迎春啊，那一天就立春那一天，然后呢叫祈福啊，祈求上天给他们福气啊。所以其实呢，春节的来历就是从立春来的啊，春节原来叫立春节啊，是立春的节日变成，但是后来的话呢，人们把它和迷信联系在一起了，所以呢这一天呢就成为什么啊，拜偶像的节日了。其实呢春节是这样来的哈，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啊春节的时候呢，烧香祭祖是吧，然后呢这个奠祭鬼神啊，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。你知道北京不说别的地方，北京那个雍和宫啊，这宫那宫的，那个人山人海啊，对吧哈，这个都去干什么？烧一炷香是吧，为来年祈福，烧香祭祖啊。那其实这样的话呢，过春节就成了一个比平时更加向鬼神开放的一个季节了啊，就像空中的那个啊吼叫的狮子敞开自己的心门，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啊。其实魔鬼也不会放过神的儿女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。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啊作为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应当如何来过春节啊？这是我们的问题，很多人问的问题。我们应该如何来过春节啊？啊，我们当如何才能既保持我们自身的洁净，又不会什么哎放过啊一次传福音的机会啊？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哈、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辞旧迎新 ，abandon the old。Welcome the new。 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这是在啊这样一个节日的期间啊，仍然来到你的殿堂里面，向创造我们的主献上我们最真诚的崇拜。我们感恩 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创造了宇宙，你也赐给我们四季分明的春夏秋冬的季节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季节里面，这样一个你所赐福的这样一个大自然当中，我们能够来享受你给我们预备的万物，我们感恩，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崇拜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正如你已经恩待了以上的时光，让我们凭一颗虔诚敬畏的心来吸收你给我们的话语的信息，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力量，感恩不尽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，阿门。第一点，辞去旧己，立新志。 Abandon the old and with all arts。 弟兄姐妹，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能过春节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基督徒应当如何做才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俗的节日当中啊，既保持啊这个分别为圣，又能够拯救别人的灵魂呢？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。我再说一遍。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俗，这是世俗的节日了，现在变成哈。但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，我们能够既保持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主，又能够拯救灵魂，这是我们要关键的问题哈。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，应当如何辞旧迎新呢？啊，我们如何做才能让自己不沾染世俗，因而得罪神呢？也就是说，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沾染世俗的话，我们就会得罪神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上帝这圣经话。你要是得罪神，哇，那就啊了不得了啊！你获罪于人的话，还可有悔改的机会；获罪于天，那还了得吗？啊！所以说，我想我们首先要学会怎么样才能做呢？自身如何才能保持自身啊，能够不沾染世俗呢？啊，要辞旧，首先要辞旧，辞去旧，旧什么呀？旧己啊，立新志。什么叫辞去旧己啊？辞去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放弃，不要了啊。旧己是什么意思啊？老我啊，放弃老我。我告诉你，全世界最难做到的就是放弃老我啊！你学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呢，最难做到的是放弃老我。你看，咱们平时有时候啊，经常开玩笑说啊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个脾气，对吧？哎，你要是谁要得罪我不行，是吧？但是得罪神啊，那我就不管了，是吧？得罪我可了不得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是最难放弃的啊，老我啊，也就是说，要想离开老我是不容易的啊。什么叫离开老我？就是离开过去一年当中的一切的败坏、一切的痛苦、一切的罪孽、一切属自己的那个东西、属亚当的东西、一切是自以为是的东西都不行啊！我自以为对啊，这些都不行，要离开。属旧人的所有的不讨主喜悦的思想、行为、言谈举止，都应该把它放掉，这叫辞去旧己，辞旧己啊。然后呢，还要什么呢？还要反省，还要悔改啊，还要什么认罪啊？反省、悔改、认罪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，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。谁说的？圣经说的，没有一个完全人啊！谁要自以为已经完全了，可能他的灵命已经就什么往后退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犹太人过年的时候，过新年呀，第一年过新年第一天，他就要做三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干什么呢？就是悔改自己的罪，犹太教啊，悔改自己的罪，然后呢，求神饶恕啊。其实他们这样做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是吧，也要什么，应该在新年来临的时候要自我反省啊，检讨过去灵命方面啊，这个追求的得与失啊，我得到什么了，我失去什么了啊，我得到的我要把它保留，我失去的啊，我到底在神面前哪个地方得罪神了，我要把它抛弃掉啊。 就是失去一切啊，这是第一点啊。那么第二点呢，他们说啊，他们这样做的话呢，是为了讨神喜悦，也是哈、啊。第二点干什么呢？他们要去这个会堂里面，会堂里面新年的时候啊，去虔诚的祷告啊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在会堂里面祭司就开始吹羊角号，吹三次啊羊角号啊，吹角的同时呢，表示对神的吹角是干什么？就是对神的敬畏啊，敬畏之心的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有一种这个讨神喜悦，然后这对神有这种信心。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号角要什么？要吹响啊啊！这号角一吹响，整个的天地都震动，这非常的扩音很大啊。我有一次看过一个报道啊。说是号角已经吹响了，启示录已经来了啊！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在苏联西伯利亚好多地方听见了那个声音呢，就是说好像空阔的了不得，然后都大家都停下工作就在看，拿手机录下来了，嗯，很久很久的声音，嗯，四面八方，嗯，震你头嗡嗡的哈，哎。这个，然后呢，我在想，哎，这可能是一个什么？一个警告啊，号角要吹响啊，但没准已经吹了，不知道啊，哎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肯定是让你认为不可能现在来，啊，不可能现在就来，那就来了啊。但你说圣经上说号角还要吹响来着，那不已经吹了吗？啊，你还有录像呢啊，那麻烦了哈、啊。所以我们要警醒啊。号角对于吹号的这个号声来说呢，在犹太教里面就是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信心啊。然后呢，号角通过、还有一个与此同时呢，来告诉人警醒。为什么？吹完角干什么？审判就来了啊！审判即将来临啊！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要自己谨慎自己的言行。第三件事，他们要干什么呢？啊，虔诚的比较虔诚的犹太人，他要去海边或者有水的地方啊，然后他举行这个赎罪的仪式啊，然后开始诵读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到啊二十节啊，弥迦书第七章十八二十节说：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使恩，必再怜悯我们啊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入深海啊！就念这个诵读这个弥迦书第七章第十八到二十节，读完了经文以后呢，他们就开始摇动衣襟。摇动衣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我的罪啊都给哆嗦没了啊，摇动一下啊，抛弃罪孽，成为圣洁。还有的人呢，在这一天当中呢，他干脆拿张纸，把过去这一年当中撒谎的罪、得罪神的罪、嫉妒纷争的罪啊，所有的东西写在纸上，然后呢放在火里面给它焚烧完，就表示我的罪已经烧完了啊。这些都是他们的仪式啊，表示洁净自己。这就是犹太人在第一天新年的第一天要做的事情啊。那相比之下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就更加简单多了哈、啊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啊，可能也有三件。第一件就要省察。要省察自己啊，省察自己是否让圣灵担忧了啊？我做这件事情，我说这句话啊，我是不是让圣灵担忧了啊？是否我曾经欢迎圣灵来监督我、来充满我、来赐给我能力呢？啊，要想一想啊，然后呢，再检查一下是否愿意匍匐在神面前啊，愿意检查自己哈、啊，哎。来到神面前之后，主啊，我在哪一方面我的信心不够？信心不够是罪吗？是，是吧？哎，我在哪一方面我的爱心不够？爱心不够是罪吗？也是啊。凡是圣经要求我们做的，我们没有做到的，都要在神面前审查一下啊。然后呢，要辞去旧己啊，把这些都去掉啊。要另外呢，还要什么？哎，还要还愿啊。就我们想一想。这一年当中，我向神许过多少愿啊？我今年一定要把这个圣经看一遍， 我想一想，哟，没看完，那这个许愿没还，没还完啊！想一想哪些愿还没有还完的啊？然后呢，要赶紧还清楚，还清楚，神才祝福。我再说一遍哈，如果你许愿向神许愿，许什么愿呀？就我要更加爱你，这叫许愿吗？ 是， 对吧？哎，我要在神面前怎么来收住你的话语？这叫许愿，要还清楚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。啊，大卫说啊，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啊。诗篇65篇第一节，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的。Praise with you, our God in Zion. To you, our vows will be fulfilled. 所以这是还愿。另外呢，我们辞去旧己还要干什么呢？还要感恩。告诉你，感恩呢，其实在神面前感恩是一种享受啊。你向神感恩呢，不是好像啊，我给神点什么恩惠，向神感恩，自我享受啊。感恩的同时，神就与我们亲近。我们最大的喜乐莫过于神亲近我们啊，向我们向神来倾吐心意，你把你的心意向神说清楚了，你的重担就随之脱落了。你的重担一脱落，你的喜乐就满怀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要什么亲近神？圣经圈里面我们要不住的亲近神，领受他的怜悯和力量啊。然后呢，让神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。这是最美好的啊！啊，这叫辞去旧己啊！要做三件事，第一件事什么来着？省察。哎，第二件呢？哎，还愿。第三呢？要感恩啊！感恩这三件啊！然后呢，我们还要什么？完了以后呢，还有嘞，还要立志啊！你看，辞去旧己是吧？立心志，这不我胡乱编诗的哈，这里面每一个字我都得要想好久的是吧？要立心志啊，立心志啊，立什么心志啊？啊，要首先啊，立什么志？大家想想，你说全世界最难制服的是什么？舌头，圣经告诉我们的哈，所以要立志在我的口中没有过失啊。首先的立志啊，若有人在什么？哎，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什么完全的 perfect people 哈、啊。所以你看，大家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啊，向神祷告的时候说，他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啊。我再说一遍哈、啊，大卫祷告的说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啊。I have planned that my mouth has not transgressed 啊。我立志这样做啊。不是出于神的话不说，不是出于爱神的话不说，不是出于爱人的话也不说，不是出于造就人的话我不说啊。然后的话，只要说圣经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然后呢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是吧？这个其实很难做哈、啊，这就是神在地上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。要做了一个伟大的事工之一啊，你们要合二为一，要合二为一，要合二为一，对吧？为什么叫合二为一啊？就是说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啊，我要是骂你就得骂我，对吧？我要表扬你，爱你的就爱我自己，合二为一，合二为一啊。要在主里面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。这个马啊，马你只要是弄一个嚼环啊，放在嘴里面，他就听你指挥，对吧？哎，勒住自己的全身啊。我们常常出问题，都是出在言语上。哎，在人前头说长道短，在人后面评头论足都不对啊，这些都是错误的，都会给魔鬼留地步啊。要立志在自己的口中没有过失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呢，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啊，要圣洁。人非圣洁就不能得见神的面，对吧？要圣洁啊。首先，那就保罗就对提摩太说，说人若自洁， 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啊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也就是说，人非圣洁，就不能够见主的面。你不见主的面，你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，神就不重用我们啊。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是告诉我们的啊。Those who cleanse themselves from the latter will be instruments for special purposes. And made holy, useful to the master, and prepared to do any good work. 说像我们知道，咱们读这个旧约圣经是单一理，对吧？单一理呢，他就是自洁的人，他不吃王膳，对吧？哎，反而是满面红光，是吧？他不但不吃王，他不拜那个金像。啊，然后他不与世人同流合污，神就重用他，就把末后的景况启示给他了，是吧？哎，新约我们有个启示录，旧约的启示录就是但以理一样，对吧？告诉了我们末世要发生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要立志啊，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。还有呢，就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啊，遵行神的旨意要。先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就要专心的寻求神的旨意，对吧？哎，你寻求的、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什么给他开门。所以你想遵循神的旨意啊，你不能说我想一个这就是神的旨意，我就遵守，不是啊？你必须要明白何为神的旨意。明白何为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什么遵守。但是如何明白呢？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才能够明白啊！所以呢，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了，我们要诚心诚意的去遵守。遵守的人有福了，人若遵行神的旨意，就一定能够凡事顺利，凡事平安，凡事亨通。肯定了哈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在旷野。啊，什么时候他们遵行神的旨意，什么时候就蒙福，什么时候就亨通，道路通达，对吧？什么时候呢就能够哎所向披靡啊？什么时候呢忘记神的恩典，发怨言啊？像不遵守神的旨意，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，那个这个时候的话，苦难就临到了，对吧？哎，灾难就临到他们了，所以说呢，你看。最有印象我们最深的就是那个摩西啊，这个在山上何时举手是吧？哎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对吧？何时呢嘛？把手这他累得慌，哎，完了以后呢，敌人就把以色列人打败了。那没办法了，后来那个约书亚、加勒是吧？哎，他们帮着他举着手，然后呢就把敌人。完全的打败啊，所向披靡。这个他摩西的手这么管用吗？不是，这举手代表什么？我尊主为大，是吧？我遵守你的旨意，是从天上来的力量啊。所以说是这样的哈、不是因为摩西，是因为神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啊？最听话的时候，你的一生当中最听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哎，似懂事非懂事的时候，你一吓唬他，老虎来了，赶紧跑进他的怀里边去了，是吧？哎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像小孩子一样那么谦卑哈、啊。我原来很大胆，一说老虎来了，赶紧跑到妈妈怀里边，说明什么？我还是依靠你哈、啊。这叫小孩子的谦卑，也是说。啊，人要不像小孩子一样，就什么断不能进天国啊！所以我们要谦卑啊，像小孩子一样。谦卑呢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啊，谦卑的表现，心中有神，目中有人啊。心中啊一定要有神。何时我们心中说神呐、啊？这一会儿啊，我也不想让你看见，好像不太体面啊，你就上边站着。啊，我先犯点罪哈、啊，哎，这个呢就叫心中无神哈、啊，那就麻烦了啊。何时心中没有神，何时魔鬼就进来，这是肯定的了哈、啊，肯定的哈、啊， 没有神的时候魔鬼就进来，魔鬼呢平时进不来，为什么？我们身上带着主的宝血，我们身上有神，他要一刚要进来之后，还没进之前，我们身上的光滋啦一照以后，咻就吓跑了啊！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，你说我刚强，我壮胆啊，我自己也行。这个时候上魔鬼呢就喜欢这种人啊，他一旦进来以后，就把你折磨的死去活来啊，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。所以我们想到要有神啊，而且呢要有人叫容神一人嘛，我们经常说的哈，要有这个态度来对待神，对待人啊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对神对人都要长存一个什么来着？无愧的良心，对吧？没有亏欠啊，没有亏欠哈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神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仰望神的怜悯，仰望神的能力，仰望神的同在，仰望神话语的坚固，仰望神赐给我的能力，我就所向披靡。我在人面前，我在神面前，我甚至在魔鬼面前，我都是能够站立得住的啊！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打胜仗啊！所以我们要认定神的旨意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就必然亨通，就必然蒙福啊！所以我们不必要祈福啊，求福。所以说我写这个对联呢啊，没写福啊，因为我不必要去祈福了啊。这不是我写的，这我写的是德邦字儿，德邦的字儿啊，我写不了这么漂亮哈、啊，德邦啊写的啊，哎。我们大堂里边呢，今年这个季度是这个来拒绝异端嘛哈？异端最重要的就是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面前出了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虔诚崇拜三一真神，父子灵，羔羊心腹，信望爱啊，三一真神 ，Trinity God 啊 ，the God the Father, God the Son, God the Holy Spirit， 对吧？父子灵。相对的是人，对吧？神和人，人是谁呀、人就是我们，是羔羊的心腹。我们羔羊心腹也有三个啊，是什么？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有爱。如今长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对吧？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一句话是吧？其中最大的是爱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立志啊，要立志啊，立心志啊，让我口中没有过失；立心志，让我过圣洁的生活；立心志，让我遵行神的旨意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要立志干什么呢？传扬天国的福音呢？我为什么先说那些呢？你说我自己都不好，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就能把别人给什么绊倒了，对吧？我自己先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，我就有能力我去传扬主的福音。然后呢，其实传福音呢是随时随地的事情哈。传福音不在于外表，传福音不看环境与外面，传福音不注重自我的能力啊，传福音不骄不躁，传福音一定要专心，传福音一定不是为了争名，传福音一定不是为了争利啊。有了这些，我们就功亏于尽啊！如果我们有其中的一条，就功亏于尽啊！所以呢，保罗说：“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”啊，这是在罗马书15:20啊，就是啊，我立了志向，不在耶稣基督，就是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哪里啊？别人的根基上啊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叫不为名呢？就是我不是为了在上帝面前来表功而传福音的，这就错了哈。我传福音是因为我必须要传，才能够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对吧？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。啊，这保罗说的，啊，我们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事情。我对家里边传福音吗？算 啊，我为家人祈祷算传福音吗？是。啊，我在周围的这些同事面前是传福音吗？是。我带人不信主的人来教会是传福音吗？是。所以我自己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啊，不在于外表，不在于环境，不在于我救过多少人，不在于我呼召里会一下上来100多个人、200多个人，说今年我一共呼召有1000多个人，我拯救了1000多个人的灵魂。我说错。为什么错啊？哎，为什么错啊？有的时候你觉知好几次呢，是吧？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不在乎外表，得救不得救，我经常说是什么？是上帝的权柄之内的事情啊。哎 ，is His authority 啊，不是我们评判的权利啊，要小心。这个人没得救，这个人得救了，那就等于吧来抢夺上帝的权利。上帝说你想夺权是吧，你能想夺我权呢是吧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撒种，我们要有分辨啊，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带领撒种，而且是圣灵告诉保罗说你去这个地方，保罗说我要去那个地方，圣灵说不行，保罗说哪都不行，我觉得那儿非常需要啊，圣灵说不行就是不行，那就他就拐了弯了。所以说传福音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光照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传福音是必须的，是随时随地的，是每时每刻的，是一生一世的啊。所以呢，在春节的时候迎新春立新志啊，希望我们能够有新的志向，靠主站立得稳，成为蒙神所赐福的基督徒。新春的开始，我们要立志干什么呢？也立志灵修啊，立志这个读圣经，立志祷告，立志赞美啊，唱诗赞美神，立志这个礼拜，每个礼拜天我都不让他空着啊。将来的话呢，在天堂里边的话，他都要神给你演出来了，都给你一目了然。说你一共在地上信我多长时间是吧？多少年？那么一共有多少个礼拜天？一数就数过来了是吧？一年没多少是吧？然后你哪个礼拜你干什么去了啊？钓鱼去了？那礼拜天呵呵是吧？你不能啊耽误崇拜的时光哈、然后呢？这每一个礼拜天我都要前来崇拜神。我告诉你。这个我就不讲了，这个另外一个题目啊，就是崇拜上帝礼拜天的时候，你这一个礼拜非常充实啊。有人就做过这个实验啊，非常的充实。为什么？你把时间献给神，神呢就让你这个事半功倍，对吧？这是很好的啊。所以我们要还有聚会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的 fellowship， 我们的团契呀、聚会呀啊，大家在一起的祷告啊，还要有什么奉献，还要有探访啊，励志。一生一世做侍奉神的人，神就一定和我们同行，神和我们同行，我们就一定蒙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赐福的泉源，对吧？所有的福是从他来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立心志啊，在新年开始之际，要立志凡事为荣耀神而行，讨主的喜悦。为主打美好的胜仗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更新心意做活祭啊！更新心意做活祭啊！我们立志啊，要立志，在新年的时候呢，就是什么？这个，我们啊，辞去旧疾，立心志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什么？更新心意做活祭。Renewing the man and being a living sacrifice. 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文12章1到2节，是吧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。完全可喜悦的之一，要什么？不要要，对吧？这里面说的很清楚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啊， 乃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每一天都要这样啊。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世界是什么呢？哈，是吧？我们如何才叫不要效法呢？不要效法就一定要保持分别为圣，对吧？哎，我和世界不是同流合污，但是我又住在这个世界当中啊，这就很难啊。所以春节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啊，有原来有好多人啊，要回国之前就找我谈话，说是我回去以后最大的难题就是啊，这么久没见父母了，那父母呢要去烧香拜我的这个爷爷奶奶哈、啊，那我本来就在国外，就已经不孝顺了哈、啊，那我回去以后呢，让你上坟里去烧个香，你都不去，那他们会非常反感，怎么办呢？哈、啊，就是说这个烧香拜祖到底能不能做呢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如果要想分别为圣，一定会要背十字架。要背十字架，一定就会让人不高兴。也就是说，在神和人之间选择的时候，首先要选择谁啊？选择神啊，讨神的喜悦胜过讨人的喜悦。如果我们反过来，就一帆风顺在地上啊。如果我们又反过来先讨神的喜悦，就一定得罪人啊！这就是为什么要 persecution， 要有什么要有逼迫的原因，因为你把他惹火了啊！你把他惹火了以后呢，他就要给你十字架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沾染不洁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啊！我再说一遍哈。不要沾染不洁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啊，不要沾染不洁的物啊 ，come out from them 啊 ，and be separate, said the Lord. Touch no unclean thing, and I will receive you 啊。所以过年是啊异教之风啊猖獗的时候啊，那么所以我们要拒绝世俗的迷信的东西。凡是迷信的东西都不蒙神的喜悦，包括那什么，包括你咱们这边没有，你要在纽约的话呢，那个电视台都有，叫什么叫那个风水，是吧？哎，那电视台那个都能给你演风水，你买房子的时候啊，你要冲着那个路口哈，是吧？嗯，冲着路口的话，那风水不好，容易中邪，哎。好多人呢就因为这个在那个路口上吧，真中邪了。为什么？我给分析了一下呢，不是中邪了，中风，是吧？中风，因为有时候凉风一来中风啊。所以呢这个风水，看风水算命算卦，拜祭拜祖宗，这些都是迷信的东西。凡是迷信的东西我们都要远离，要洁身自好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哈。可能呢我们以前算过命，回家以后呢就写在纸条上，主啊，我不再算命了，我犯罪了，把它烧了，拿个火哈，嗯，像犹太人一样。然后呢我们从此以后就真是在神面前啊保持一个。但是我们还要什么？我们在拒绝世俗的迷信的同时还要保持平衡。不能说哎呦你那个啊吃酒哈是像之物了，圣经说哎呀我不沾你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我们心中里边保持对神的敬畏，但是我们要保持平衡，我们不能够，我们不是活在真空当中，记住哈。哎，有人问过我说庙你进吗？我说我敢进。为什么不敢进？因为我那个庙里边鬼多呀。我说我进去过鬼就跑了啊，我有这个能力，神给我这个能力，我进去干什么？我进去救那些在里边烧香拜佛的人，对吧？传福音。所以你传福音啊，不一定庙里边鬼多，可能不是庙的里边鬼更多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哈。所以我们不是脱离这个世界的真空的人，我们不是啊，我们乃是啊，在世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啊，就是在世人面前，其实没有世人没有得救之前啊。都是罪人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呢是蒙恩的罪人了，已经啊蒙恩了，洗洁净了，我们不是罪人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够因为他是罪人就躲避，而是要勇敢的进到他们中间。有这个勇气吗？有，我身上带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什么哪里都敢去。 对吧？哎，这有这样的心态哈，将福音传给他们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小心，千万不能被俘虏啊！你要觉得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，神还没给你，千万不要学啊！哎，你看他行，我也行，哎，没想到啊。看着保罗能赶鬼了，我也试试吧。这一试，不然那小鬼不但没赶出去，也跳他身上去了。有这个情况吧？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哈，不能够学，要自己和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有能力是好事，有能力要付代价啊，一定要付代价。你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成圣呢？一定需要功夫啊，成圣需要功夫，哈哈的练，整天练啊。谁早上起来练，那么你们看那打武术那个，谁练的多了以后呢，他在场上就是吧，哎，打拳的时候就比别人打得厉害啊。成圣需要功夫啊。我们知道春节呢是合家团圆的时候，对吧？大家在一起啊，但是呢，团圆是好事吗？是。但是我们要远避异教之风啊，不要学世人的样子啊。然后呢，春节之后我们要什么？要善用传统的节日来传扬福音，善用这个节日啊，殷勤做主公，传讲真道，造就世人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平衡啊，远避当远避的。这个呢，我知道心中我有感动，圣灵在我里边感动哈。圣灵感动呢，经常是非常弱的，非常的微小的，最容易被消灭的啊。但是如果我非常敏感，我就不消灭圣灵感动啊。圣灵感动哦，远避当远避的，然后亲近当亲近的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对魔鬼，对啊。拜偶像，我们一定要拒绝，不能妥协啊，一点都不能妥协哈，沾都不能沾啊。你说我算了命以后呢，确实呢挺准，我算了命以后呢，确实给我带来好多好处，是吧？那原来咱们教会一个是吧？而且的话，好多人去找他算命啊，小孩啊，准呀，他算准啊，啊，他上来做见证，他说这非常准啊。但是呢，当你真正的沾上以后啊。很难脱离，每天晚上魔鬼来找他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他给我谈的和在这做见证还说的还更多来着啊！他能看见鬼这样向他显现，哎，然后呢，给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算了？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我难道没给你好处吗？”他给他对话，他也不害怕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是给我好处，但是我就想现在想教会去敬拜神，我信耶稣啊！你信耶稣干嘛？你说这他能给你带来利益吗？是吧？嗯，这是真事儿，这是不是假的哈？哎，这个就是说，远避当远避，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，圣经里面是拒绝的，我们叫什么？完全的从心底里面犯啊，从心底里面拒绝，然后呢？”还要什么？还要对我们的家人要显出温柔，不要觉得我是得救的，你是下地狱的啊！然后三句两句就把家人给惹恼火了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对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家人知道你的老底儿，哎，你这是装的是吧？然后的话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，那很难。所以呢，家人呢传福音非常难，但是要对他们大显温柔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属世的那种宴乐那种风气，一定要什么不能苟同啊？说我要宴乐，我要什么这愤信起来那不行哈、啊。哎，然后呢，我们对于。同学之间的聚会啊用餐不要拒绝，因为我心中有数，我想在这个地方啊来传福音，对吧？哎，而且传福音的时候呢，经常会什么呢？你只要是啊给他们在一起啊说说笑笑，给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，哎呀，都是一点隔阂都没有。当你一说耶稣的时候呢，还没说两句的马上就给你脸就耷拉下来了， 是吧？哎，就是这就是灵力方面的，是吧？你看见了吗？哎，灵力方面的和你的相对，哎呀，就成了仇敌了，也笑不起来了。哎，我没得罪你，我就跟你说一个生命之道、永生之道，耶稣基督拯救你的生命，难道我就成了你的仇敌了吗？啊，就成了他的仇敌了。那我们就因此不敢说了吗？不是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制服，不要为恶所胜，凡要什么？以善胜恶啊，所以我们要运用真理和智慧，在平衡的原则下去处事为人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凡事遵守一个原则，凡事容神一人啊，不能是一人容神啊，错反了啊，容神的情况下一人，这是非常有哲理的啊。我们要爱神又爱人啊，在基督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啊，我们有生命，我们不但有生命，我们还有光啊，连着光啊，是吧？哎，在心里面有什么之光啊？生命之光啊！你上哪里去的话呢？我怕什么？我上庙里面，庙里面一般都是乌烟瘴气的，很黑啊。我一进去过，哎呀，金光闪闪，哈哈。我在国内的时候，这是说笑话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反正我讲到过好几次，有人上来跟我说了：“你知道你怎么回事？”今天，我就看那个人老师，你看我，你在讲到的时候，你的头啊，撒撒的发光的，是吧？我说你看见基督的光了，基督在你心里面就有光，你好的赶紧信主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们身上都带着耶稣的死，是耶稣的什么？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！你不带着耶稣的死，你就永远没有光，没有生，耶稣的生啊！带着耶稣的死容易吗？我告诉你，难上加难啊，最难了。当你真正的致死你的老肉体了，真正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了，那就是快去见主了啊，是吧？哈，这真的是哈，就是快去见主了，那时候才能改正好啊。我们都有肉身啊，所以就说我们。既要更新自己啊，又更新自己的心愿，然后呢，同时还要随时随地的奉献啊！我再说一遍哈，要更新自己的心愿，随时随地奉献。奉献什么？奉献自己的全人、全心、全部的所有的精力啊，都奉献在神的面前啊，将自己当作活祭啊，献在坛上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将自己向主要忠心啊，也就是说呢，要忠于自己的信仰，这不容易哈，不容易啊。要注意，就是在防备仇敌攻击我们的同时，要利用和不信主的家人啊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来利用这个时光去影响他们，这是很重要的哈。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要随时随地要。做好传福音的这种准备啊，心里面的准备啊。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信了耶稣就无情了啊，没有亲情啊，那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愿意爱他们，爱他们的灵魂啊。所以我们在，但是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若是能行，要竭力的和众人什么和睦。对吧？哎，这个和睦是在什么的原则下呢？是在容神的原则下，在尊主为大的原则下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和亲友在一起的时候，要知道啊如何来去敬拜神，做神的一个活的见证哈。用见证来说服人，强如用口说服人啊。我的孩子改变了啊，我们教会就有一个。啊，信徒呢？他说我跟我的妈妈也没怎么传，他就非要信不行啊！我心里边可高兴了，我听这句话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说，因为我信给他传，他信了。他是说实话呢，为什么？哎，就是因为他的见证，来感化了他的妈妈，对吧？他自己就是改变了，啊，信了耶稣以后他改了，感化了他们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任何事情要把自己当作活祭。献上啊，献在坛上啊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将圣经说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啊。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不能献上当活祭就已经给烧完了。你不说我要叫主啊，我叫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祷告完了以后呢，我再把它拿回来，是吧？拿回来，说你不能说我再把拿回来，然后又回来了，老我啊，不行哈、啊，哎，然后呢，一点没有改变，没有见证，不行哈、啊，要将身体献当作活祭，献祭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们旧约说献祭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献祭有一个宗旨，就是你把这个。我主人拿来的羊或牛牵过来了，我给祭司，祭司一看检查没有啊残疾，然后呢杀了，杀了以后呢，啊，祭司给杀完以后呢就献祭，原来属于那个主人的这个祭物就不属于是吧这个主人了，对吧？哎，我才有权给你烧了呢，啊，那我自己献完祭，我不能说还属于自己，对吧？我献的祭我就不属于我了。我完全属主了，就这个意思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也想到，就是说我献上自己，主权就转移了，转移到神那里去了，来神来掌管，掌我的王权啊。然后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在主面前，我们将自己完全献上啊，这个让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啊，才能够真正的行在真理当中啊。活祭就是这个意思哈、啊，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啊，成为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春节啊，马上就到了，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如何才能够辞旧迎新？这是很重要的哈、啊，辞旧迎新。啊，我们愿意蒙福，做蒙福的人就要辞去旧己，立新志啊。然后呢，更心意更新，做活祭。主权交给主啊，愿神保守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在新年之际真正的做到辞旧迎新，为神所使用，为神所重用，蒙神的祝福啊，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，过一个容神益人的新年整年。愿神祝福你们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，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光，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你。你也带领我们啊，让旧年已去，新年将至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心志，也能够在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求主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自己，求主带领我们去打美好的胜仗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是一年之计啊，在于。啊，这个春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啊，一生之计在于神。我们这一生都是你来管理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来侍奉你，感恩不尽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